在我的对面，遥远却又触手可及。看得到的时光，听得到的岁月，时光不变，记忆不老，青春的印记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身边。在每个夜晚的相守中，982深情不变，听得到的温暖，看得到的守候，活力调频 FM98.2 Fresh Radio， 青春的心，年轻的爱，从未改变。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我们是青年，我们是学生。11月17日，世界学生日，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兆赫 AM927千赫特别策划世界学生日主题大型直播，我们邀您共度这个莘莘学子的美好节日。全天多档节目聚焦校园生活，全屏可视化直播立体展现当代学子的理想和担当。11月17日，一个全世界所有学生的节日，让我们一起相聚 FM98.2 兆赫北京青年广播，聆听年轻的声音，释放青春的激情。 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17:30的博湖点秋香，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FM98.2， 我是主持子萌。 Hello， 大家好，我是月月。那我们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电台啊，因为不仅可以通过声音的方式，也就是 FM98.2 AM927 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与此同时呢，还有我们深度合作的花椒直播，在花椒直播上面搜索活力982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直播间进行互动了。同时我们还有另外一种方式，就是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搜索982魔力工厂，982魔力工厂同样可以找到我们的直播链接。 是的，那么这个微信公众号的二维码就在您的屏幕下方，您可以通过扫描二维码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同时呢，我们呢是一档大型全媒体互动交友栏目，密切关注年轻人的生活状态和情感状态。如不管您是有什么情感需求和情感问题呢，都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来交流。同时今天非常荣幸的呢，是我们请到了虎友校园校花大赛的优质选手，对，感谢虎友 APP， 对，然后感谢我们的优质校花大赛为我们选送了优质的这个选手， 哎，没错，我相信很多的网友啊，还有我们的听众都非常期待了哈，这期又是哪位校花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来 ，Hello， 大家好，我叫王灿，然后今年22岁，毕业于四川省音乐学院，那用三个词来形容我呢，应该就是爱幻想、分裂，还有活泼开朗了。 好，来我们的那个灿灿可以稍微离话筒这个近一点哈，因为我们声音可能会有点小。双鱼座是吗？ 双子座 啊，双子座， 所以就很分裂。 就是属于身体有两个自己那种。 对，会打架吗？这两个自己？ 经常会打架。如果再来一个人的话，就可以斗地主了。 对，那我们之前呢，因为每一期这个我们的优质校花选手来，我们都会请他用三个词来形容一下自己。那如果让你选的话，你会用哪三个词来形容自己呢？ 就是爱幻想肯定是第一个的，因为现在青春期算吗？青春期的尾巴，所以还是爱幻想。对，然后啊还是很分裂的一个人。然后比较活泼开朗。 活泼开朗。 对， 所以就是爱幻想，然后活泼和开朗。 对， 还比较分裂。 那咱们生活中，我说爱幻想就是经常幻想的事情是什么呢？ 经常幻想啊，就可以隐身啊，然后穿梭 超能力吗？ 对，超能力，有超能力的那一种。可以去隐身，然后去看一下不一样的世界，然后去坐飞机都不用买票的那一种。 隐身怎么过安检？ 对哦， 可能幻想的过程当中就不需要再过安检了。 对，也是， 已经略过了。 那我们刚刚也说，除了这里边还有一个这个活泼青春，那也是刚刚大学毕业，是不是？ 对对对，今年7月份刚刚大学毕业。 咱们是在哪个学院就读呢？ 四川音乐学院。 川音，哇哦， 川音。 那哦，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其实出了好多好多的 歌手， 就是、很优秀的歌手。 对，嗯，你的校友都有谁？大家比较熟知的， 那第一位肯定是李宇春， 嗯， 然后是谭维维， 嗯， 同届的有那个何洁、魏晨，王铮亮老师，还有，让我想一下，还有一个谁也很重要。宁桓宇 、真的发现好 真 好多，就是现在依旧活跃在这个歌坛上，而且都获得了不小的成就的一些人，全部都是我们这位王灿灿灿小姐姐的校友哈。 哎、那灿灿你在学校是学什么专业？ 我是学流行演唱的。 流行演唱、 我觉得一会儿我们可以稍微期待一下他给我们带来两首精彩的演唱。也就是我们的这个没准是未来的歌坛之星要从这儿冉冉升起了。 对，是的是的，也许下一个这个歌坛新秀就是他了。 对，那之前跟我们节目组天沟通的时候呢，灿有跟我们分享过说大学的时候曾经组过一个原创乐队，是吗？ 对，有组过一个原创乐队叫 Vicano， 因为我叫王灿是火山灿，所以我们这个乐队当时取名字的时候取了 Vicano 这个含义，也是因为Vicano 代表火山，也代表就是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的这种意思。 那很有寓意。所以说你在这个乐队里面是主唱吗？ 我是主唱，然后主要负责写歌、然后有的时候会弹弹 keyboard、因为我之前在上大学之前一直学的都是古典钢琴，所以可能就是转流行键盘会稍微简单一点、然后当时就在这个乐队主要是，但是最主要的任务还是负责主唱。然后队员除了我以外都是男生。 那很棒啊，有一种众星捧月的感觉。 对，我也想到了这个词。 那么发现就我们其实不仅仅会演唱、而且还有一定原创能力。真的很棒。 对， 我觉得今天这个也不能放过，是不是？ 是的是的，这个我们稍微的这个给大家卖个关子、待会儿可以考验一下他。 是， 那其实我还有想问，就是既然应该算是创建了这样一个乐队哈。 是的。 那这些朋友是你怎么认识的呢？ 他们都是我的大学校友。然后他们是我们学校流行器乐系的。然后我们学校经常会举办一些就是交流会，我们是在那个上面认识的。然后当时就觉得大家第一人都很好，然后都对音乐有自己的想法，然后就这么举办了这样一个乐队。然后当时大二那一年还在石家庄那边有开了一个专场。 哇哦， 是第一次开。然后当时很害怕，超级担心，因为当天是8月5号，是当年的情人节。我就想说完了完了完了，一定没有人来看了。结果没有想到人还到了挺多， 出乎意料。 对，出乎意料的。 所以当天在那个活动专场是到了大概有多少人呢？ 大概有1000人，最多的时候1000人。 真的，就是你们乐队的专场吗？ 对，我们乐队的专场就叫 Vicano 流行摇滚，然后的一个专场。 所以当天反响如何？ 哇，当时把我激动的要命，真的是。而且最大的惊喜是我妈妈下午打电话，因为我是在石家庄举办的这个演唱会。我妈妈下午打电话说要不要我和你爸爸过去，然后就说不要，因为我会紧张，我妈在我会紧张，因为我妈是戏剧演员，她对表演方面就是比较了解。我真的很紧张，我说你不要来。然后当我演出完以后，人群散去，默默地发现我爸和我妈坐在那 儿。那我觉得就是可能虽然说当时父母在台下坐着，但是因为自己心里不知道，所以是不是没有那份紧张感？ 没有。 那个时候那一刻见到爸爸妈妈坐在台下，你心里第一个想法是什么？ 慌了。我就在对对对，我就在回想我有没有做错什么事情。 应该没有，我觉得当天的演出应该还是很成功的。 而且我相信你的爸爸妈妈哈，就在看到你那么成功的站在舞台上去演唱的时候，应该内心是非常慰藉的。他们是什么反应呢？ 我妈当时就是感觉比较满意的笑了一下，然后说啊，我以为是很大的场面，但是这个场面我当时看了以后，我觉得没问题，你 hold 得住的。 所以其实当时感觉1000人啊，我们王灿心里是不是已经觉得哇，来了好多人？ 我当时觉得来300个我就很满意了。 但是在妈妈眼里，就毕竟是老艺术家，在妈妈眼里啊，1000人 hold 得住，小场子，是不是这种感觉？ 对，是。 那这件事可以算是你在玩这个组建这个乐队中最难忘的一个经历吗？ 对，算是，也是我大学4年我觉得做的最有成就感的一件事情。 因为我在上大学之前有给自己列一个计划表，就是想着大学四年要做的事情， 嗯， 其中有一条就是组建乐队，然后我做到了。虽然说乐队后来就是解散了，但是我觉得这也是我大学四年青春美好时光里面浓墨重彩的一笔。 是的，可是既然取了这么好的成绩哈，为什么最终还是要解散乐队呢？ 因为我们当时是流行摇滚嘛，但是我们每个人的风格不同， 嗯， 然后有些可能偏向于重金属死核，但是像我的话女孩子可能唱不了那样子的，就是大家的追求不同， 嗯， 目标和理想不同，信念也不同，然后就大家就好聚好散，以后都是朋友。 嗯，我觉得也很好，就是各自追求各自那个比较小的领域，可能说 更擅长的。 对，在摇滚里面会划分很多种，就像刚刚说的死核呀，或者是重金属， 嗯， 然后但是我们依然还可以再回来再唱同一支歌。 对的， 就是奔着不同的方向去努力了。 嗯嗯，其实还有哈，就是因为你说自己也是在大学期间定了很多很多的小目标，那这个应该算是自己的专业上的一个目标，因为毕竟是音乐专业。 嗯， 那你在音乐路上还有什么其他的目标吗？ 当时给自己定的是希望自己在大学四年就可以出道，因为其实当时考这个学校的时候也是奔着这个学校的名气去的， 嗯， 然后我也是学的流行演唱，它算是咱们全国来说这个专业是最好的一所学校， 嗯， 当时所以就给自己定了一个四年一定要出道，或者是取得一些自己的成绩，至少是出单曲这么一个就是目标，但是现在为止还没有达到这个目标。 嗯，我觉得这个不着急，嗯，就是从开始入学开始都是一个慢慢积累的过程。 对对对， 很多时候这个东西就是实力和一点点小的机遇并存。 是， 对， 因为当时没有上大学的时候可能就在自己的那一片小天地里面就觉得自己已经很厉害了，嗯，然后上了大学以后就发现大家大学真的是藏龙卧虎，可能真的是我们川音就是朋友群里面有个互相开玩笑的一句话，就是，嗯，可能今天跟你一起在这里吃麻辣烫的人明天就上了春晚。 真的是， 对，真的是， 因为加上他们强大的校友资源确实也证明了这一点，嗯，但我们刚刚也说了这么多嘛，说我们灿灿也组了乐队，然后也开过专场演唱会，嗯，然后刚刚给大家卖了关子说哎又会唱又会原创的这么一个姑娘。 没错， 对，所以今天呢也是来请灿灿可以给我们表现一下。 好的呀，好期待。 嗯，是，来先请我们王灿一步我们的表演区。 嗯， 然后呢他今天要演唱的这首歌你可以猜一猜叫什么。 好，其实不用猜，啊，你知道。 对，我知道的，但是我相信网友们还有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应该会非常想知道啊到底叫什么呢。 是， 哎，来，我觉得我们灿灿可以自己给大家解释解答一下这个问题。嗯，一会儿要演唱的这首这首是 叫盛夏光年。 是的，嗯，来自于陈冰。 对， 来我们期待一下。嗯，来我们这个灿灿可以再稍微往中心靠一下。 好，请问我是戴这个耳机吗？ 哦，是。 OK， 然后那个麦如果位置不对的话你可以自己稍微挪一下。 好， 嗯， 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的灿灿也是在准备当中啊，马上为大家带来的就是他的盛夏光年。嗯， 来准备一下。 我骄傲的破坏，我痛恨的平凡，才想起那些是我最爱，让盛夏去贪玩，把残酷的未来狂放到光年外，放弃规则，放纵去爱，放肆自己，放空未来，我不转弯，我不转弯，我不转弯，我不转弯，光年之外，短暂的当时人必经的溃烂。我要我疯，我要我爱，就是我要我疯，我要我爱。之下的一场狂欢，来到了光年之外，短暂的当时人必经的溃烂。 哇哦，我 现实力的 对，我真的不得不说，就是前面听着的时候我还是很淡定的，因为来我们节目这个演唱过的嘉宾其实也不少，但是后面那个高音一起，我就震惊了一下，就感觉那一瞬间，因为他其实个子就是跟我们差不多嘛，感觉个子小小的，但是身体里能量好大呀， 对， 就是爆发力， 而且他说话的时候声音其实是柔柔的， 是的， 结果没想到真正，对，真正在发力，真正在展现他专业的这样能力的时候，非常棒， 是的， 对，所以这也算是我很分裂的一个地方。 哦，懂了，瞬间就懂了什么叫这个体内居住了两个人格，很棒， 是的， 很棒，为灿灿打 call， 为你加油哈，非常棒的。那其实灿灿之前也跟我们分享了很多自己在音乐路上追求的过程，之前是不是有参与过这个女团的经历呢？ 对，我感觉自己还参与了蛮多女团的这个样子。 哦，还蛮多女团的，所以其实不止一个是吧？ 对，因为我是当时就想着各种机会都去尝试一下，反正大学就是去实现梦想这么一个过程，所以当时就去大一的时候去参加了 YY 他们1931女团的选拔，但是那个时候因为就是入选了，要去广州那边去集训，要培训，妈妈不同意，害怕我丢了， 太小了那个时候， 确实是刚刚上大一，而且广州要好远啊，离学校， 对的，然后就觉得不安全，就没有让我去，然后后来就是千古情他们有推出一个书屋女孩，然后也有去，也是去那边已经培训3天了，然后后来又回来，因为那个时候已经大三了，就想着以学业为重嘛，那个时候要每天写论文之类的，然后就是今年又去参加了搜狐的这个我有国民校花，我觉得我真的是什么路子都要去试一下， 我觉得很好，因为很多其实现在说白了，很多年轻人在就是可能不管是就是高考完了报大学志愿，或者大学之后选择继续读书还是走什么样工作道路，其实大家都是有点迷茫的，我觉得多尝试多了解之后可能才会明白自己最适合走哪条路，那我觉得经过这一些的女团选秀经历，你有没有明确自己未来就是想走的方向是什么样的呢？ 有明确，就是经过了这么多比赛也好选秀也好，我觉得我自己还是很热爱这个舞台的，我是想站在舞台前面去发光发热的这么一个人，我是站在舞台上面不会害怕不会恐惧，前段时间有参加超强音浪，我很荣幸跟巫启贤老师有过，就是他有给我做过点评，因为 没有关系， 因为他是一个毒舌评委嘛，然后录制那期节目的时候，刚好也处在我一个比较低谷的时候，就是上个月的时候的事情，就比较低谷，我对自己很迷茫，我不知道自己该不该再去坚持自己的音乐梦想，因为我知道其实我对音乐来说不是天才，我只是一个庸才，没有太多的天赋，但是我听到巫启贤老师对我的评价点评，他当时听了那首原创以后，他说我以为这是一首已经流行的流行歌曲，所以我当时很感动，然后回来以后我就说不行，我一定要把我的那个梦做下去，就哪怕它是一个梦，那周星驰也说过这么一句话，如果人没有梦想那和咸鱼有什么差别，所以我觉得我不要当咸鱼，我还是要当一个有梦想的人， 还是要勇敢追梦， 对，我还是要当一个有梦想的人，反正现在虽然说年纪不小了，22岁，但是我还给自己设个限制吧，30岁之前去完成我的梦想，不切实际也好怎么也好， 我觉得其实很切实际，就是这世界上其实真的没有说那么多所谓的天才，就是很多其实都是大家一群普通人然后再拼，就是那句话说，就是还没有轮到我们去拼天赋，我们还处于一个拼努力的阶段，就是其实多谁多往前走那么一步十步或者100步，那可能就出来了，而且我们王灿又是说除了本身他的歌唱实力很强以外，他还有原创的这么一个能力，对， 音浪太强哈，刚刚你看那小牌子都已经晃倒了， 这个牌子呢昨天是坚如磐石的屹立在我们的椅子上，但今天为什么倒了呢，我觉得是因为它就是条反射弧比较长的被刚刚那首歌震倒了， 对，而且被你的这种自己对于梦想的强大的执着的这个坚持也被震撼到了哈， 是， 还有一种可能是被我的吨位吓到了 并不很瘦的姑娘， 灿灿特别的谦虚， 是， 之前还说自己是庸才，但是其实他在这个梦想在这个道路之上真的是有很多的这样的才能，只不过他这个比较谦虚比较虚心去学习， 对，那 那我觉得刚刚既然也提到了那首歌哈，就是我还真的很好奇，因为之前我没有听到，不像刚刚演唱那首，其实也听过各种版本， 对对对， 说是已经是一个让人感觉是流行了很久的，说明是一个很成熟的一首原创曲目，那我觉得我们还是可以让听众朋友们跟我们一起期待一下接下来这首原创曲目，来继续请我们的灿灿一步我们的这个展示区， 啊，我觉得又有耳福了哈。 对，但是这首歌因为是原创嘛，然后所以它的伴奏我们这个不在我们的这个伴奏单里面，还是要他自己稍微展示一下。灿灿你那边 OK 的话就跟我提一下哈。 那请问我这个伴奏是直接放吗？ 直接放就好。 好，稍等一下。 哇，真的是，我现在觉得尤其是在原创真的是难能可贵的， 是因为我本身大学同学其实有就是现在也在走在演艺道路上的，他也是就是天赋很强，但是他就跟我说这个唱歌和写歌就是真的完全是两个领域，就是能唱得很好的人，或者说很就是感觉自己对音乐把握能力很强的人，真的不一定能写好歌，这个可能更需要灵感和一些就是怎么说呢， 经历， 对， 积累， 积累。 好的， 现在已经准备好了。 好的， 来，请我们灿灿展示一下他的原创歌曲。 好。 站在这个节目的我真的很紧张 ，Body 有点 worry， 我并不想再听他讲了。不同套路都来一遍，你们累不累？擦亮眼睛看看面前这个百变小甜美，从小弹琴让我的气质很古典，个性张扬喜欢搞 make， 我也很疯癫，安静修炼或是做梦白天，伸手摘月却学不会一人自恋。哇哦哦哦哇哦耶，你的梦想被放在哪里 ？No no no no no no no yeah， 是不是要去赶下一班飞机？哇哦哦哦哇哦耶，收起你们那些小心机 ，No no no no no no no yeah， 看我如何大闹天庭。谢谢。这其实是一首跟刚刚完全截然不同的曲风哈。刚刚那首我觉得是属于流行歌曲，这首是不是有点这个说唱的感觉？ 而且我感受到灿灿在演唱的过程当中，不管是刚刚的那个那首歌，还是这个自己的原创歌曲哈，始终都特别的自如。就真正在用音乐去表达的时候，才是真正的就是自己最享受的时候。 对，我觉得可以最后一点时间，我们可以请灿灿稍微分享两句，就是当时创作这首歌时候的一些想法，就这首歌是如何诞生的。 这首歌是因为参加这个国民校花大赛然后去写的，然后用很简短，因为我想让评委老师用很简短的时间去通过我的歌词充分的了解到我，然后虽然说后面还有高音，但是我们真的时间不太够，所以我就没有再浪费大家的时间。然后我里面很喜欢的一句话叫伸手摘月就学不会一人自怜，就是想给大家表达一个观点，就是当你遇到困难，当你觉得自己的梦想很飘渺的时候，千万不要犹豫，也不要一人自怜，因为自哀自怨是没有任何用处的，我们还是要，因为明天的太阳还是会照常升起，所以我们一定要像明天的太阳一样，每天都要重新努力，再次努力去奋斗。 我觉得从刚刚那首歌，还不管是从今天整个灿灿给我们展现出来，他整个人都是一个非常积极向上、非常挺拔、非常阳光的一个姑娘。那其实之前呢，就是在导播间我们沟通的时候，其实他今天嗓子稍微有一点点不舒服，就扁桃体有点肿。但是你听他唱歌，你是不是感觉听不出来？ 完全感觉不到。 而我感觉比我嗓子状态最好的时候唱的也好 的。 在音乐这条道路上，我可能就是一条咸鱼了。是。那我们刚刚也说了，这个灿灿是我们的这个虎友国民校花大赛的有选送的这个优质选手嘛，那么在节目即将结束的时候呢，我们也是请灿灿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虎友爱不上你的 ID 是什么，分享给大家。 我的 ID 是敏熙 Katy， 敏捷的敏，王羲之的羲 ，Katy， 因为当时妈妈想让我改一个比较文艺的名字，但是因为羲字太难写了，我就放弃了。 敏捷的敏，王羲之的羲，然后 Katy， 对，所以如果对我们的灿灿喜欢我们灿灿支持我们灿灿的朋友呢，可以去这个虎友 app 上面搜索这个 ID， 然后去关注灿灿，看到他之后，对，还有什么新歌出来啊？ 还真的是，我一定要去关注他的新歌了。 好，那么今天的博虎点秋香呢，就到这里了。下面的节目呢，是我们的漫游嗨翻天，还请您继续关注北京青年广播 FM98.2。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拜拜， 拜拜。